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2017年12月6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7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目前，我区已经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十分迫切。大兴区积极构建区、镇、街、居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落实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床边。 12月4号，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与蔚闪庄镇战略合作发布会在蔚闪庄中学拉开帷幕。发布会上举行了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签约仪式。据了解，这次合作将为当地的孩子创造更好的足球培训机会，打通青训足球向职业足球的上升通道。 12月1号上午，黄村镇产业对接人员招聘专场会在孙村组团产业区举行。这场活动也是专门为需要外迁的企业所举办的，帮助相关企业找到合适的经营场所。同时，还有黄村镇的部分企业到现场招聘，为失业人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截止到2016年底，全区户籍人口超过68万，其中老年人口就有12万多，占全区户籍人口的近20%。根据人口比例规模，我区已经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十分迫切。大兴区积极构建区、镇、街、居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落实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床边。 先来说说这项服务如何真正落实到老年人的周边。在兴建家园的养老服务驿站里，张阿姨正在享受足浴服务。自从去年驿站开业以来，他就时常来做做按摩、泡泡足浴，和工作人员或者老伙伴们聊聊天，生活丰富了起来，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就连身体也越发好了。虽说开业时间不久，但这小小的驿站可是为周边老人们解决了大问题。 林孝路街道建兴家园的社区居民张敏告诉记者，驿站态度好，有啥事儿都帮忙，打扫卫生、修水管随叫随到。老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孝亲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这些养老事业工作者们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的服务准则。一位建兴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对待社区老人就当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个小区很多阿姨都管我叫儿子，看着他们的笑容，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 再来说说居家养老服务是如何落实到了老人的身边。类似这样的养老服务驿站不仅开设在城镇里，同样开在农村里。在长子营镇赤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老人们可以享受到和城镇老人一样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长子营镇赤鲁村村民张富兰表示，我们一礼拜吃3顿馅儿，在家咱有功夫做吗？在这儿一个月200块钱，在家能吃点啥？赤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厨师刘占彤也告诉记者， 我们都当自己家老人对待，有求必应，需要什么我就帮什么，一天三顿饭换着样做。 据了解，赤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全市首家农村地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它的成立探索出了一种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新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白天集中服务，晚上回家居住，同时形成了一种家庭出资、政府搭台、集体运营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像建兴家园和赤鲁村这样的居村养老服务驿站，全区总体规划建设了135个，真正打通了养老服务入户上门的最后一公里，而且和镇街级养老照料中心实现了优势互补、相互衔接，打造老年人身边的总服务台。 最后来说说居家养老服务是怎样落实到老年人床边的。据了解，以镇街级养老照料中心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模式，也为老年人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侯大姐便是这些服务的受益者。新源街道康心园社区的居民侯德荣告诉记者，我的手不方便，大家上门给我打扫卫生、洗窗帘，还帮我洗洗澡、搓搓背，我觉得养老中心给我解决了生活中的很多难题。 目前全区已经建成运营的街镇养老照料中心有5家，正在建设中的有5家，还有12家也已经被列入了各街镇的重要议程。除了在居村层面推进驿站建设，在镇街层面落实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区级层面的大兴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也将于今年年底建设并投入使用。建成后的指导中心将依托科技支撑，引进互联网加养老的管理服务模式，建立大兴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大力发展居家网络信息服务。同时，我区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进一步落实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床边，满足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本台消息，12月4号，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与魏善庄镇战略合作发布会在魏善庄中学拉开帷幕。发布会上举行了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签约仪式。据了解，这次合作将为当地的孩子创造更好的足球培训机会，打通青训足球向职业足球的上升通道。 近几年来，中国足协逐步加重对各家职业俱乐部青训工作的关注。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是我市3支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他们也一直希望在青训建设方面做出成绩。4号上午，俱乐部高层来到魏善庄，继续完成球队在京城青训建设方面的布局。 魏善庄镇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很高兴在镇教委和北控足球俱乐部的共同推动下，魏善庄中学、魏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能够成为北控青训训练基地。此次签约推动了魏善庄足球小镇建设，也让魏善庄镇的孩子们通过足球运动强身健体，锻炼意志品质，发挥个人天赋，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中国足球运动的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而合作的另外一方，也就是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对记者说，签约之后，双方将为广大青少年足球运动爱好者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提升空间，令他们体验足球运动的快乐和魅力，帮助青少年足球爱好者追求并实现他们的足球梦想。我们还将共同提升双方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携手弘扬体育竞技精神以及北京足球文化魅力。签约结束以后，俱乐部代表还向孩子们赠送了纪念品，孩子们也在专业足球教练的注视下完成了一场足球训练课。 大兴区教育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区教委始终积极推进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全区81所中小学已经有71所校园足球联盟学校，26所国家级、市区级特色学校。每年会有3次区级比赛，近300场比赛，还多次参加市级以上比赛。北控足球俱乐部作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具有先进的管理水平和优秀的运动员， 这次双方签署合作，一定会结出丰硕成果。 本台消息，12月1号上午，黄村镇产业对接人员招聘专场会在孙村组团产业区举行。这场活动也是专门为需要外迁的企业所举办的，帮助相关企业找到更合适的经营场所。同时，还有黄村镇的部分企业到现场招聘，为失业人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这次活动分为产业对接和人员招聘两部分。在近千平米的会场里，十多家外部工业园区和近40家招聘企业分为两个区域，各自摆好咨询台，与有意外迁企业和求职人员面对面沟通。 活动当天，14家工业园区在现场摆台，展现自己工业区的优势。这些工业园区分别来自河北沧州、邢台、天津西青和辽宁朝阳等地，都是黄村镇政府邀请过来的。黄村镇在做好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的同时，也充分为企业着想，积极为外迁企业和外部工业园牵线搭桥，很好地担当起了媒人的角色。 大兴清洗环保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本来还在发愁搬到哪里去，得知黄村镇举办的这个活动就来看看，没想到能来这么多这么好的工业区，可以好好咨询了解。来自范博科技公司的郑超斌也说，公司正不知去向何方，黄村镇的这场活动真是帮到了点儿上。 相对产业对接区，招聘区域同样热闹，36家企业的咨询台前挤满了人，求职者们在拥挤的咨询台前积极推介自己，努力寻找适合的工作。参加招聘的这36家企业包括威克多制衣、东方时尚驾校、万户纳美印刷、老板电器等，将招聘有近100种职位，招聘岗位近2000个。黄村镇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参会企业都是黄村镇的老朋友了，邀请时都表示会全力支持，愿意为失业人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活动当天，参会人数超过了1000人，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而参与产业对接企业达到400多家，其中有超过1/4的企业现场达成了对接意向，还有很多企业希望可以到实地考察，通过深入了解再进一步洽谈。 本台消息，近日有8支家庭医生团队在区文化馆展开了技能比拼，这8支队伍来自全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一轮轮激烈厮杀，最终礼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高比分拔得头筹。 据了解，为了有效加强全区基层卫生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建设，提高基本医疗、护理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大兴区开展了家庭医生团队诊疗能力与技能操作竞赛活动。竞赛主题是岗位练兵夯基础，同场竞技展英姿。 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从今年9月初开始，对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展开了分层培训和选拔，共有230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参与活动。通过区级初赛的笔试和技能考核，按比分排名推出了8个机构代表队的24名优秀选手参加总决赛。 决赛共设定了4个环节，分别是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情景展示。必答题环节，选手们稳扎稳打；抢答题环节，大家反应机敏，知识丰富；风险题环节则体现了选手们缜密的思维、果敢的判断；情景展示环节更是对选手专业知识和临场发挥的一次考验。精彩的决赛比拼让所有参赛团队和选手都展示出了风采与实力。 最终，礼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凭借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实力，勇夺团队一等奖。比赛结束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基层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比赛，我们希望医务人员通过竞赛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通过竞赛使日常所学得到展示，得到锻炼，也要通过竞赛提高我们的基本素质，展现我们大兴区白衣战士的风采。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请听本台记者苏浩采制的录音报道。 本台消息，12月4号上午，由大兴区文化馆、大兴区文化志愿者分中心组织开展了北京文化志愿者2017年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大兴分会场的活动。本次活动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由清源街道办事处、观音寺街道办事处、清风街道办事处联办。活动目的是为了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总结2017年大兴区文化志愿者分中心的服务成果，展示文化志愿者风采，并且表彰优秀文化志愿者服务团队，促进推动北京文化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本次活动以视频解说的总结形式展示全年志愿服务活动，以朗诵合唱的艺术形式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同时开展2017年度大兴区优秀文化志愿者的表彰活动，并向参与学习活动的3家街道文体中心赠予学习物资，号召广大社区群众加入到学习当中。活动当天还同期开展了魅力大兴文化志愿服务摄影成果展，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大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 本台消息，12月2号，为了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进一步扩大文化馆免费开放公益培训影响力，大兴区文化馆举办了我有一个中国梦免费开放培训成果展演活动，展演也吸引了更多群众走进文化馆享受免费公共文化服务。 记者在展演现场看到大鼓鼓瑟中国梦拉开了活动序幕，随后登场的各类节目都紧紧围绕我有一个中国梦展开，不仅有少儿合唱、现代爵士舞，还有古筝与国画和空竹表演等，演出涵盖了舞蹈、音乐、朗诵、书法、戏曲等多个艺术门类，集中体现了文化馆公益培训的成果。在这次成果展演中，还为优秀学员代表和优秀教师代表进行颁奖。 据了解，2017年大兴区文化馆免费开放公益培训，共培训30多个艺术门类，培训学员近15000人次。同时，区文化馆还通过学员回到镇街普及的方式，进一步辐射区内200多个广场舞团队和合唱团队，受益人群超过了3万人，极大地满足了我区群众的文化需求。群众在享受公益培训的同时，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还提升了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大兴区图书馆做起了舞台剧，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人们见面，大家称之为把书搬上舞台。这种跨界的方式打破了人们对图书馆的传统认识，图书馆也不再是城市中耸立的固态建筑，而是参演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在逐渐常态化。 如今，图书馆已经编创了5部大型舞台剧，生动演绎大兴的文化与历史。区文化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看书习惯，所以想通过舞台剧这种手段吸引他们爱上读书，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 说起近几年区图书馆编创的这些舞台剧，就请您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经典。这第一部舞台剧叫做《大兴记忆》，属于微型话剧，也是区图书馆编创的第一部舞台剧。这部剧以大兴历史文化为背景，主要分为4幕，分别是大移民、皇家院囿、西红门萝卜叫城门和团河保卫战，每一幕都展现了一个大兴历史中的标志性故事，时间跨度从明朝永乐年间一直延伸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部舞台剧名叫《淘淘历险记》，这是一部专为小朋友们打造的大型多媒体儿童舞台剧。这部剧的前身是《淘淘的奇遇》，经过潜心打磨、重新编排，最终成为了《淘淘历险记》。整部剧以淘气包淘淘的神奇经历为主线， 在虫虫们的帮助下智斗蜘蛛大王，最终成长蜕变成了一个爱学习爱读书的好孩子。淘淘历险记受到了广大少年儿童的热捧，因为它不仅有童趣唯美的舞台设计，形象逼真的服饰造型，还有激情震撼的音画效果和精湛活泼的演员表演，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第三部舞台剧叫做《男孩子发配记》，这部剧脱胎于经典传统单口相声《君臣斗》，讲述了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参奏乾隆皇帝偷坟掘墓，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乾隆帝下圣旨将自己充军发配到男孩子，说是充军发配，实际上只是去男孩子行为打猎。故事就以此为线索，展示了男孩子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不仅是皇家涉猎游幸之处，也是皇家操练阅兵的重要场所。 第四部剧叫《自有道理》，这部剧由区图书馆出品，是根据李山川老师的绘本作品《汉字思维》改编而成的一部极具教育意义的儿童舞台剧，描述了小学生张子玉在梦境中见到了传说中的盘古，在与盘古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将汉字作为文化线索贯穿全剧，串联故事情节，寓教于乐，全剧情节紧张有序，扣人心弦，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植根于孩子们心中，通过生动阐释汉字的自源自理以及文化传承，让观众重新审视汉字，深度思考中国文化精神，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最后一部剧是《县名乱》，这部剧将历史故事搬上舞台，让观众在感受动人心魄的情节的同时，也为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所激励。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了2017年设施蔬菜农药使用减量行动技术示范项目，市植保站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将投入3000万元，以设施蔬菜补贴为试点，在包括大兴区在内的11个区实施设施蔬菜农药使用减量行动技术示范。 据了解，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农作物防病治虫、促进农业稳产高产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化学农药使用量比较大，带来了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作物药害、环境污染等问题。这项行动就是要用补贴的方式引导鼓励农民应用农药减量增效与绿色防控产品。农户在项目区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中应用绿色防控产品，比如天敌、生物农药、授粉昆虫等，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限额补贴，其中天敌产品补贴高达90%。 本台消息，为了进一步提高应急保障队伍的实战水平，近日大兴公安分局在庞卫路组织开展了2017到2018年度铲冰除雪应急抢险演练。 这次演练模拟巡查单位巡视发现庞卫路出现道路积雪结冰，上报大兴公路分局后，分局即刻启动预案，并安排抢险队伍紧急出动。抢险队伍迅速到达现场，摆放指示标志，专人进行交通导行，依次出动平地机、推雪铲、扫雪车、撒布机、洒水车等，对路面进行铲冰除雪作业。从接到巡查信息到道路保通，整个过程用时不超过1小时，为铲冰除雪应急处置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大兴分局为了做好2017到2018年度的铲冰除雪工作，组织养护单位成立了5支抢险队伍，抢险人员200多人，还配备了数十台机械车辆，将全力应对今冬明春的铲冰除雪道路保障任务，确保道路的安全通畅。 本台消息，家住旧宫新苑南区的刘女士近日向媒体反映，因为小区停车位已满，她近日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的酒吧旁，不料一夜之间4个轮胎全部被盗。监控录像显示，窃贼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盗取了轮胎，令刘女士的损失近6万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刘女士告诉记者，事发那天晚上大约11点，她把路虎汽车停在小区外的酒吧旁，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看，汽车四个轮胎一夜之间全部被盗。刘女士介绍说，小区本来是有停车位的，但是底商不许我们停车，还加装了立柱挡住车位，我们没办法，每天只能四处寻找车位。无奈之下，刘女士当晚只能把车停在了小区边上的酒吧门口。 第二天，刘女士一大早就接到了邻居电话，说看见我们车轱辘没了。刘女士夫妻二人下楼确认后，立即报了警。刘女士说，警察来了之后，我们一起查看了最近的监控录像，发现窃贼是凌晨3点左右开始作案的，他找砖头垫好了，一点点地把轮胎拆下来。 监控显示，因为作案地点在马路边，而且盗窃过程中不断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导致窃贼的战线拉得很长，陆陆续续拆到了4点40分才算结束。监控视频里显示，随后一辆白色捷达把窃贼和四个轮胎一起运走，一夜之间，刘女士直接损失了近6万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本台消息，76岁的张大爷在推销人员的忽悠下交了定金，购买了一款号称能治疗脑梗的保健房。当他发觉上当想退货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保健仪器推销人员还让张大爷借钱支付尾款，并威胁老人说，你就是告到消协也没用。 张女士告诉记者，早前她父母家楼下就有这家保健仪器推销点。和很多老人一样，张女士的父母也沉迷于保健品和保健仪器，花钱买了饮水机、远红外仪等。2年前，张女士的母亲去世了，但是楼下这家保健仪器的推销人员依然不断拨打家里的座机，让张大爷去参加各种健康讲座和健康体检。 张女士说，妈妈去世对爸爸打击不小，她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会生病。前一阵，张大爷被推销人员忽悠着做了一个 B 超检查，拿到检查结果，老人发现自己被查出双侧颈动脉远端增厚半斑块形成，这让老人很惊慌，担心自己去医院就出不来了。拿着检查结果的张大爷没有再去医院复查和治疗，而是在推销人员的忽悠下购买了这款号称可以治疗此病、预防脑梗的频谱治疗保健房。 近日的一天晚上，几名工作人员在张大爷家里鼓捣了一阵儿，将保健房安装完毕。工作人员还向老人介绍说，保健房看起来就跟个木屋子似的，人坐在里面就可以治疗，而这款保健房价格不菲，要价在69800元。张大爷掏了10000多元付给推销人员作为定金，剩下的尾款则打了一张欠条，约定在第二天将钱全部交清。但是老人的付款收据和欠条却都被对方拿走了。 张女士回家看到父亲买的这款保健房，气坏了。她对记者说，买个家电还会给开张发票什么的，结果买的这个保健房连张收据都没有。但是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张女士只好压住火气，劝了父亲几句。这时候张大爷也回过味儿来，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买了保健房。 近日，保健房的推销人员上门讨要尾款，张女士跟对方商量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把商品退了，她也愿意支付对方一定的损失费，但是遭到了拒绝。张女士说，他们甚至跟我父亲说去找别人借钱来支付剩下的50000多块钱。张女士跟对方理论，却被甩下一句，不退货你就是告到消协也没用。 张女士无奈地表示说，我还真不能拿他们怎么办，因为购买保健房的时候收据和欠条都被对方拿走了，现在除了摆放在屋子里的这个保健房，张大爷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对之后的维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盲目轻信商家宣传，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